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89集。 对不起。 也没什么对不对得起的，咱俩不说这个，大概就是咱俩想的不太一样。其实我就想确定一点， 我喜欢你，真的。 我说多少回了，能不强话吗？等我问了再说。 少迷糊了，下次注意。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就感冒了？感个冒还就发烧了呀？我现在想感个冒发个烧都不容易。 我也不知道，挺久都没病过了。就那天你走了以后，我跑院子里待了一会儿，就半个小时吧，后来就感冒了。 活该。 边南爬上了床，隔着被子从身后搂住了秋意。 哎，小可怜啊，咳得真爽，我听着特别解气。 小心眼儿，赶上针眼儿了，线粗点都穿不过去。 哎，你快闭嘴吧，咳成这样还有功夫损人呢。哎，刚我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做梦呢？ 怎么？ 也没怎么，听到你叫妈妈来着，是梦到妈妈了吧？ 大概是吧。还说什么了没？ 没说别的了，我说你要不认我做干爹得了，你就醒了。 边南把腿搭到了秋意身上，连胳膊带腿的一起箍着秋意，觉得特别充实。秋意从来不说梦话，半睡半醒的时候也很少开口，顶多是让秋燕起床的时候别往他身上乱踩。他也没想到自己会真的叫出妈妈，还让边南听见了。这种说不上来的感觉瞬间淹没了他。他怕边南再追问，也怕边南知道他对自己取向并不能坦然接受。他更怕边南知道了这些之后会退开。什么时候想妈妈也变成了一种负担，一面内疚，一面又想回避，这滋味实在太煎熬。 我今儿不回宿舍了，行吗？我听着外面雪下的挺大的了。 那你睡厅里沙发上吧，我这感冒挺严重的，我怕传染给你了。 那不可能。我真不是吹，谁感冒了都过不到我这儿来，小爷壮如牛，牛不怎么帅，马吧，小爷壮如马，黑马王子，一身黝黑发亮的肌肉。 有没有人说过你很烦人啊？ 没有。那有没有人说过你近视啊？看人这么不准。 我本来就近视。 我差点忘了你近视了。你们实习什么的不用体检吗？近视的能上船？ 新录要求5.0以上，不过我度数浅，我看得到第几个就是看不清。我把课款实力表都背下来了。 我靠，你还真是什么都背啊，从饲料袋子到视力表。哼，我算是知道你成绩为什么这么好了。 没办法，特长就这么拉风。 哎，你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我也不找你说话了，这一说话就咳嗽还老笑。 你干嘛呀？ 能干嘛？我想干嘛你干得了吗？我睡觉。 你真跟我挤啊？ 你是不想跟我挤还是怎么？ 都说了怕传染给你。 我都说了不怕。 边南把衣服往旁边一扔，把裤子也脱掉了，抬手关掉了床头的灯，钻进了被子里。 我靠，你是不是还是发着烧呢？怎么这么热乎啊？跟个烤白薯似的。 还有床被子，你蹭一会儿就还是盖别的被子吧。 嗯，知道。我还怕把你折腾的病情加重呢。 你这两天去展飞怎么样了？ 我说，你听着就行，别说话了。 嗯。 还成吧，就只说技术什么的我没问题，我就是烦那些关系，教练挺多的，平时都得打交道，不光得记得人家名字带的什么班，这些个人闲着没事还分拨，谁和谁一拨，谁和谁见了面就想干架，我还得弄明白这些。哎，还有个姓李的教练，长得特像潘一峰，顾教练还总让我上他那拿东西，我回回见了他都想上去抽一耳光，而且见了他总想叫潘教练。别老笑，等你好点了咱再细说。我这两天没回家，我爸还不知道我去了展飞呢，这事儿他一直没提，其实就是不同意，我要是说了估计他会不高兴。 好好干就行。 睡吧。 边南搂紧他，在他身上蹭了老半天，最后钻出了被子，拿过另一床被子盖上了。黑暗里两人躺了一会儿，秋意轻声叫了他一声： 大胡子。 嗯？ 那个词典 我明天取了给你。 一万就行。 都拿去不就行了？要用多少你自己计划着啊。 不用，你存着吧。别难，这些钱要都是你自己挣来的，你就不会这么不在乎了。 我自己挣的对你也会这样。我知道你意思，一万就一万吧，别的我先存着。 边南这一觉睡得很踏实，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跟充了电似的。他看了看时间，回学校能赶上早锻炼。秋意还在睡着，边南轻手轻脚下了床。这个时间早起采人小能手秋燕也还没醒，屋里很静。边南打开房门走了出去，冰冷的空气顿时从他领口灌了进去。他拽着领子一路蹦着跑到胡同口，买了点蒸饺包子，又跑回秋意家，拿个大保温壶装上放在了桌上，再轻轻地关门出去了。没两天就要期末考了，老蒋对高三这帮人的训练稍微放松了一些，早上就跟他们说了下午训练减量。边南觉得很感动，上午文化课听着都没打瞌睡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昨天睡得比较好。中午下了课，他跟万飞去食堂吃饭，雪下了一夜到中午了也没停，一路都有精力过剩的人在砸雪球。 南哥心情好像还不错呀。 一直都不错。 其实他跟秋意的问题一点进展都没有，反正他是找不出解决办法，但现在扔到一边不管了，心情还真是挺好的。很多事他就是不愿意多想，反正想了也没用。刚走到食堂门口，边南的手机响了，万飞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一脸悲伤。 我靠，不要不要，陪我吃饭，你是不是又要跟秋意出去吃？ 边南正想说秋意病成那样了还吃个屁，低头看了看，是邱大宝。边南一掌把万飞拍开， 去打饭。起床了？ 都上了两节课了。 什么？你烧退了？ 你感冒好了？ 啊，烧退了。我起床的时候凉了，我中午还要去挂一次水，想让你陪我去，所以干脆来学校了。哎，一块吃饭吗？ 在路口找个避风的地方等我。 边南挂了电话跑进食堂，看到万飞就打了自己的饭，正坐在桌子边吃着。 你没打我那份啊？ 打了你吃吗？ 呵呵，变聪明了真有点不习惯。我下午回来。 给我带俩鸡翅。 行。 秋意在路口的小超市里站着，看到他跑过去了才从店里出来的。边南盯着他看了看就乐了。秋意穿的比平时多很多，帽子、围巾、口罩、手套、厚羽绒服。他过去推了推秋意。 哎，还能站稳吗？ 一点也不善良，好歹是个病人，能不能温柔点？ 能。快找个没人的地方，让我好好温柔一下。 好无聊。 可以，他那暖和，我正好问问他认不认识顾伟。 俩人东西也没吃，穿过小吃街之后就往居民区那边走过去了。下雪天外面没几个人，这会儿整个小区都空荡荡的。走到个楼后面时，边南突然笑着一把抓住了秋意的衣领。 来，让哥哥香一个。 救命啊，警察叔叔，这儿有个流氓。 警察叔叔不管这个。 边南看了看四周，没有人。他冲过去搂住秋意，把他推到了墙边，拽开了他捂着嘴的手。秋意有些无奈。 别闹，感冒了。 不管。 这毕竟是在小区里，边南没敢太嚣张，只是在秋意的脸上用力压了压。正想退开的时候，他感觉到秋意的呼吸顿了顿，接着就一把推开了他。边南正想说干嘛这么狠，发现秋意正看着他身后。他心里猛地一沉，咬牙转过身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正从另一栋楼后面转出来，大概也是准备从小区后门出去的苗原。今天一直下雪，所以苗原也穿得挺多的，围巾裹着脑袋，嘴上还捂着个大口罩。要不是因为他吃惊把口罩扯开了，边南还真认不出来这是苗原。尽管他之前才对秋意似乎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很是不满，但猛地一回头，看到苗原脸上吃惊的表情时，他突然也觉得一阵慌乱。大概是因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还是光天化日在人家小区里。苗原的手还保持着扯口罩的姿势，眼睛瞪得挺圆。边南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看着苗原。 苗苗。 我买了件衣服不合适，拿去换。 哦。 边南回头看了一眼秋意，发现秋意的口罩虽然被自己拉开了，但围巾还是挡掉了半张脸，加上帽子压得低，猛一看未必能认出是谁来。他松了口气，对于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秋意来说，这样子或许能瞒过去。 这是…… 没等边南编出个人来，秋意突然把围巾往下拉了拉，露出了整张脸，冲苗原笑着点了点头。 哎， 我靠，喊你大爷！ 边南差点喊出声来，瞪着秋意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苗原赶紧也笑着挥了挥手。 嗨，是秋意哈、啊，真巧啊。 那个苗苗，就那个 啊，我不会瞎说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这个是私事，不关别人的事。 谢谢。 不谢不谢，应该的。那什么，我先走了，我还要换衣服呢，拜拜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